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即将开幕的科技艺术节，去探讨科技与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首届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间剧场的总监满鼎先生。 Hello，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本次科技艺术节剧目好几个的中文学顾问赵涵老师。 大家好，我是赵涵。 嗯，赵涵老师算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老朋友，其实二位都是， 嗯，常来， 常来哈。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小易， 大家好，我是小易。 嗯，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科技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这次科技艺术节推出的经典剧目。那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说到科技，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1997年克罗扬多利首次亮相，让很多人惊叹不已。那么2017年11月27号，中科院利用体细胞克隆技术成功的克隆了一种动物，起名为中中和华华。请问他们克隆的是什么动物呢？有四个选项 ：A. 牛 ，B. 兔子 ，C. 鸡 ，D. 猕猴。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那么我们的问题是：17年11月中科院克隆的一种动物是什么呢 ？A. 牛 ，B. 兔子 ，C. 鸡 ，D. 猕猴。很多朋友注意到了，我们这次艺术节前面冠上了科技，哦，科技艺术节，科技和艺术，很多朋友会把它当作一个命题来探讨。那我们要问问中间剧场的总监满鼎先生啊，从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这次其实推出这个科技艺术节，也有自己的一个坚守和理念。 艺术节这个想法是很早之前就有了，基本上从剧场建好之后就一直想要做一个艺术节，因为艺术节会是一些综合类艺术的一个呈现的场所，然后除了表演艺术之外，也可以有展览、讲座、装置等等都可以，它涵盖面比较广，所以这个是一个剧场肯定会做的一个项目。那只是在选择这个方向上面一直有过一些思考，到底选择什么。其实北京市面上艺术节、戏剧节已经很多了，所以呢当时最后定了这样一个科技与艺术的话题，因为两个科技和艺术都是想象力的一个方向，因为科技也需要想象力，想象未来是什么，然后艺术也需要想象力，所以我们觉得把两个放在一起是很好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那其实我们这次艺术节是有一些科技的手段介入的，但我们主创其实更想是对这种命题根本性的一个探讨。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您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啊，关于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改变。 其实现在这几年，尤其互联网的这个发展，科技对大家生活改变非常的大。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被融入其中了，包括大家现在使用这个移动互联网，几乎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方向。然后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然后电动汽车，然后这个产生后来的就是人工智能汽车，然后等等等等这些，因为现在这些人工智能操作家庭的这种电器好像已经很市场化应用很可能了。然后到人工智能汽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做这个科技艺术节的筹备的时候，我们做过很多的讨论，然后当时有一个科学家就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假定一个场景是一个人工智能汽车在驾驶一辆汽车，然后你的左边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你的右边也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这个时候一个戴了头盔，一个没有戴头盔，然后你现在遇到一个紧急的情况，必须要拐弯要撞一个人。就是我很想问一下这个主持人，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人在驾驶的时候，你会选择谁来撞呢？ 当时可能是下意识的吧。 对啊，这个是 没有选择的余地吧？ 对， 对，因为人在这种极端场景中，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这种理性的考虑的，但是人工智能是可以做到非常理性的一个考虑的，它有它的逻辑判断。那比如戴了头盔的人，可能伤亡率会更低一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选择去撞那个戴头盔的这个人。那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家以后出门都不戴头盔骑自行车？ 对，戴头盔反而 很危险， 很危险，有可能会被撞。 对，你被撞的概率就比不戴头盔的要高。 那我在想，这个车是行驶到哪个道上的呢？它左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右面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这种， 我觉得可能某一个人他一定是违反了交通规则吧。 对，一定是。但是我很多时候在，这就是我们说在戏剧讨论科技对社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去假定一种极端场景，就我们先不去考虑交通规则的问题，总有人会违反交通规则。那就是如果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那怎么办？那这个就会有这个伦理上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撞到底谁这个伦理上。所以当时科学家就说，那我们可以考虑在人工智能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一些随机变量，就是他们是可以随机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做理性判断，这样的话大家不会有说我不戴帽子会更安全这样的一些舆论和想法。但是如果是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创造人工智能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替代人所不能达到的一些缺点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加入一些人的缺点在里面，那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我们创造了一个有缺点的人工智能的产物。所以这种极端场景下的这种逻辑悖论很有意思，我们就觉得很值得探讨。 就科技发展带来的这种逻辑上的悖论。 对， 那其实我们这次科技艺术节也推出了许多经典剧目，其中有一个啊是8月31号那天要首演的，就是好几个。其实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易前期也来到了中间剧场啊，正好赶上这个好几个的导演和演员在排练，我们来听听小易做的这个戏剧现场的探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易，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的中间剧场。这次的科技艺术节呢，一共邀请制作了六部国内外的剧目。那么今天在中间剧场二层的排练厅呢，科技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好几个正在这里排练。那我们现在就走进排练厅里去看看。 遇见多少我都不怕， 不好说， 他们都是你儿子。 我可不要好几个儿子，我谢谢你，有你就够我忙活的了，我不要别人。 说不定等他们把什么都查清楚了，就会让我们所有人见面开个大趴，让我们聚聚。我们可以， 我不会和那些大夫们一起喝酒的。 好，你在这停一下。佳怀这句话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重音，要是之前有人问他，他没准还得说从来没做过噩梦呢， 强调做过还是没做过。 对， 你就多弱化一下那噩梦两个字，我觉得那个节奏应该就出来了。 在排练的间隙呢，我们也请到了这部剧的导演张楠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张导先跟我们说说这个剧的故事。 这个戏从故事层面上来讲，其实就是讲的父子之间的故事，只不过呢在这个戏的过程当中，这个父亲要面对三个不同的儿子，而这三个不同的儿子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兄弟，因为他其中一个是他的原生的这个儿子，而另外两个是这个儿子的克隆版本。 那特别契合我们这个科技艺术节的这么一个主题，这种科技的伦理的这种话题还是大家非常愿意去探讨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首先这个剧作为科技艺术节的一部分，确实是像你刚才说的，它非常非常契合科学嘛，科学家他们的理想一定是不断的接近真理，不断的接近真相，能够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任务应该是说，让我们可能要稍微放慢脚步来考察一下这些对自然的干预吧，这些东西对我们作为人、作为个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当我们在决定使用某一种科技的时候，我们不是盲目的，而是要想一想它对我们所有的人、对于整个社会、对于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来自现场的一段录音啊，小易来到了中间剧场，看到了演员和导演之间的排练。我首先问问选题策划人啊，当时的感受怎么样？ 我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热，我到中间剧场，但是一进那个中间剧场那个大院里，觉得特别清静。可能听众朋友刚才能够听到，如果听得仔细的话，会有好多知了的那个声音。知了声音会出现在什么环境里？就是非常安静的一个环境，你才会听到那个知了的声音比较响。所以一进去，我觉得首先是特别的清静，然后整个很有艺术的氛围。然后我走到二楼的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就是我是悄悄走进去的。演员导演其实没有发现我在录音，嗯，可能赵涵老师 发现会制止你的。 对，赵涵老师当时也在场， 我在 我在，对，他们非常投入的在去敲那个台词，然后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字的重音，刚才可能大家也能听得到，这个字的重音到底是落在哪里？然后因为这个剧本它其实是英国的一个剧作家他写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在去之前我还在想，这样的一个英文的剧本它翻译成中文它该如何去体现，因为就是环境也不一样，然后语言也不一样，它对翻译者来说它是一个挑战，而且它又涉及到一些科学的科技的一些话题在里面。 嗯， 但是我进去，我反正整个的排练的过程，我听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我觉得理解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我觉得不单单是在就是讨论科技人伦呐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他非常幽默。 对， 嗯，赵涵安老师其实也是这个剧本的翻译的一员哈，当时您跟张楠导演两个人一块儿完成的， 对， 您可以聊一聊当时你们是怎么选中这个剧本，怎么做的这个翻译， 包括这个剧本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大概的故事梗概要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我尽量不多讲这个，就是这个剧作家他有多厉害多厉害，我们有多么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不一样的戏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当初选这个题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最早给我推荐这个剧本。我们都知道这位叫卡罗尔丘吉尔的剧作家是在西方为人熟知的一位大家了，但是这个剧本我没有听说过，我就出于好奇我就去拿来看了一看。卡罗尔丘吉尔的语言呢，就像您感知到的，他挺怪的，尤其是好几个这个戏，他全是几乎全是碎片式的语言，就跟咱们平常聊天似的。咱们平常聊天咱们之间在这个直播以外的环境语境里面聊天是不会有优美的文采飞扬的整句的，都是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可能脑袋里面想一个分支就顺着那个分支聊，然后绕一好大一圈子再回来。这个剧本的台词风格很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不光是剧作家不容易写，我们不容易翻译，演员更不容易演。其实你让演员去在舞台上表演那种文采飞扬的大段的独白，他反倒更知道从哪儿下手，这样的生活化的语言其实很不容易演啊，这是一个语言风格问题上的事儿。究其故事结构，刚才门顶也提到了一点，这个戏的大前提是克隆，咱们先假定一个未来的语境，克隆人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了，一个爸爸养一孩子，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觉得自己失败了，然后我想从头再来一次，我就把这个第一个孩子送走了，我再克隆一个，我重来一次，我给我自己第二次机会，我一定要把他养成一个完美的儿子。 嗯， 然后这个中间在克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在爸爸不为爸爸所知的情况之下，实验室也好医院也好偷着克隆，他就告诉爸爸只克隆一个，结果他们克隆了20个，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过了 一群羊怎么放怎么赶， 对，过了30-40年，这个事儿被爆出来了。爆出来了之后，无论是作为原生的儿子，还是作为爸爸第二次给自己一个成为一个完美父亲的机会的对象，那个克隆出来的儿子来讲，这都是天大的新闻。一下子他们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不是我自己，我爸爸也不像是我爸爸，然后我妈妈哪儿去了，然后剩下那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就这么被造出来，那好几个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他，在这一好几个的这个群体里面我如何定义我自己。这是这个戏的基本故事架构，和他会让观众跟着我们一起去探讨的一些问题。 那您作为这个剧目的译者啊，您觉得这个剧作家他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他最后给出了最终的答案吗？或者说他留白了，让大家去探讨？ 这个戏的留白很多，我猜想，我跟我们剧组里面的其他主创都聊过，从演员到导演到我们的各部门设计、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大家都很喜欢留白。可能做艺术创作吧，就大家都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因为说满招损，谦受益，最基本的道理哈。留白的时候呢，让你的创作也有机会更含蓄一点，让你也更自信的去邀请你的受众，对我们戏剧来讲，就是我们的观众参与到我们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来，包括演出之后的讨论，各种各样形式的讨论哈。剧作家是没给你一个答案的，但是剧作家是给了我们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他也不会说规定下来你就应该通过这几个角色去讨论 ABCDE 五个问题，但是他会引导你，他会通过为不同的人物设定不同的小危机，为不同的几对关系设定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危机，让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去反观一下自己，同时你又是安全的，你是坐在台底下，这个危机还没有发生在你身上。这样的话你更有理由去在我们还安全的时候去想这个问题，等到有一天这样的事儿或者类似的事儿或者比喻意义上跟这个事儿有可比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慌。这个也像门鼎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关于我们人类的一些终极问题，什么我是谁，我 从哪儿来， 我从哪儿来，我要向哪儿去，这类的就总所有问题都可以归在这三个大问题下面归类哈。怎么去想，不是任何一个科技能够简单解决的，还是需要我们人自己去不断思考的。在今天科技如此迅猛发展，也许我们更应该放缓脚步，像张楠刚才说的，去从具体的层面来想一想。 对，其实刚才在录音中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张楠导演在说，他说科技其实是让我们接近真相啊，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文学、艺术、哲学是让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慢脚步抽离出来啊，俯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下思考。我觉得满鼎策划这次科技艺术节的时候，可能和张楠想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包括你在看待这个好几个这部剧的时候，你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科技与艺术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我们做戏剧创作本身，戏剧创作本身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场景去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们不同类型的话题去讨论不同类型的方向的这种社会关系。然后只是当时做到科技与艺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部分的这个事情发展的太快，就是快到让我们都不自知。然后就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早年大家可能几年前大家还在用微博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哇，简直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就是非常的红火，瞬间它就被另外一种形式给取代了。然后现在又这种变化就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这件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大家好像就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交流方式。然后那这其实蛮可怕的，我会觉得就大家好像没有停下来再去看一看它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就这个大的这个话题是最快速发展的一个话题，那最快的东西其实反而需要我们往回拽一拽，然后停一停去看一看，才能有一些新的启发和新的可能性吧。 对，其实刚才小易也举了一个例子哈，他的朋友一开始不用微信。 我有一朋友是到今年才开始用微信，就是他真的是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今年突然有一次我碰见他，他说你扫我吧，我说你都不是不用微信吗，打字不用吗，他说实在是扛不住，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没有用微信我失去了多少的机会，就是失去了多少跟朋友沟通啊或者获取信息的这种机会，他终于还是扛不住了。但是我问他，我说那你用微信之前和用微信之后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他说其实吧还是微信在不断的在侵蚀他我的时间，他说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用完微信之后我的时间变少了，我的整个的生活碎片化了。所以其实大家也是要好好来反思一下，你手机老是拿在手上，其实你离不开它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说不定这个微信没准有一天突然一下被 苏醒了 某种。 就很有可能 取代了。 如果我们停下来仔细的想一想，比如说要是微信的东家有个什么伦理研究院，他自己做一些我希望是有益的工作。我每次咱们提到就是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我总往回想，就是当年发明活版印刷的时候，发明纸张的时候，书籍的出现在当时就是一个像微信对于我们今天一样，它也是一个改变时代的一个科技。然而我们今天没有人会去批评说，哎，地铁上大家怎么都在翻书啊？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因为这个手机啊、信息科技啊发展的太快了，我们会因为还没想这件事。对于书籍来说，书籍印刷传统印刷业似乎都要消失了。我们现在是在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有机会去反思、去反观了，别让它消失。我想，对于下一波的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尽量的提前把这个工作开始做，倒不是说能做好，但是我们开始做，也许等到下一个看节上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哎呦，为什么我们当时没好好的用我们能做的事情来改变一下那个情况？ 对。 古人是读竹简的，他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有纸质的书籍啊。 对， 只不过那个时候这种介质的迭代是很漫长的，是吧？可能有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可是我们今天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你面对的变化比古人快得多多了啊。所以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的面对的压力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会和您一起探讨科技和艺术的话题，为您推介中间剧场的科技艺术节。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就是说去年的11月份，中科院呢利用了体细胞的克隆技术，成功的克隆了一种动物，请问它是什么动物呢？ A 牛， B 兔子， C 鸡， D 猕猴。鸡肯定不选，连哺乳动物都不是，是吧？我看看大家的啊，韩志选的是 D， 横线选的是 D 啊，学友选的也是 D， 他们都选的是猕猴啊，正确答案就是猕猴，他们叫钟钟和华华。我们让小易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嘞，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团队在2018年的1月24号是我生日， 多么有纪念意义、啊！ 在北京宣布，团队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突破了体细胞克隆猴的世界难题，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这标志着中国将率先开启以猕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时代。这个钟钟和华华哈、它跟之前不一样的是，它是灵长类的动物。 对， 所以以后比如说体细胞克隆猴成功，将推动我国率先发展出基于非人的灵长类及疾病动物模型的全新的医药研发的产业链，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啊、自闭症啊等等，以及免疫系统的缺陷啊、肿瘤等等，这些新药的研发过程可能都要依靠这钟钟和华华。 就科学的领域一下子又拓宽了，只不过这一次发现似乎也没有引起我们那么大的波动，就像克隆羊出现的时候大家好像接受了，但是它是灵长类的啊，和我们人类更近了。关于科学和艺术，我们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继续和您聊，一会儿见。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介绍了好几个哈，介绍了剧目好几个，名字叫好几个啊。8月31号首演，他在探讨科技和我们日常生活、人伦这样的话题。那其实还有一部剧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切近，名字叫《戈登的手机》。那赵涵老师其实是这个剧本的翻译啊。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啊？ 这个这部剧的剧名起的就相对直接，因为这个剧本写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年。2009年是个什么概念？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大家人手一部安卓机、人手一部苹果手机的程度，大家很多人还在使功能机。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我刚才在上半时段说到的，就是有些艺术家，这位剧作家叫萨拉鲁尔，他能提前看到这个问题已经有苗头了，就是人粘在手机上，一天一天的他离不开这个手机，然后这个手机就变成了人定义自己是谁的一部分，仿佛这是一个问题。他就想到了这么一个极端情境，如果一个人死了，就是这个戈登，咱们叫戈登手机，男主人公叫戈登，如果他死了，然后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他只剩下他一部手机在手边，他就这么就走了，这个世界还会怎么认识他呢？如果他的生前的身份再神秘一点，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他跟家人也没仔细说他是干什么的，我们能从他这部剩在身边的手机身上了解到多少呢？这个戏就是这么有这么一个切入点，旁边一小女孩，也不是一小女孩，就是有点仙气的那么一个，好像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叫活在异次元的那么一个姑娘，她之前因为戈登点了她想要的一碗汤，结果这餐馆就没有了，她特别想喝那碗汤，然后她正嫌这个叫戈登这人讨厌呢， 结果他死了 。然后这个手机就到了他手里，碰巧这个手机响了嘛，这个女孩就接了。接了之后好，他就发现哦，面临这么一摊子事儿。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也许我们常人不会去做的决定，他要通过这个手机，他要去认识戈登是谁，认识戈登生命里的离他最近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立体的把戈登这个人重新认识一遍，就通过他手机，那他能不能做到呢？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做到？这个又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这个小女孩的命运呢？这个就是这个戏的故事的基本架构。 但那会儿还是功能机啊，现在是这种智能手机，翻翻聊天记录，翻翻朋友圈，可能也就可以知道很多信息了。 对， 这倒是真的。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担心的话题，可能是我死了之后，我那个移动支付里面的钱能不能拿出来哈？ 对，现在得刷脸， 社交账号还怎么存活的问题？ 对对对， 对，或者说一些人很关心，哎，我这些见不得人的微信什么的，公之于众了。当然，那都是身后事了， 早就删了， 随发随删， 月后积分。 其实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我们四位啊，对于现在生活中我们对于手机的这种依赖，你深入其中又发现自己无法摆脱，可能到了以后的，比如说就像这个剧作家一样，他有预判的功能，我们穿越到未来了，当我们回眸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会说，哎，你瞧这个时代人过马路的时候都拿着一个手机，天天大家手机就像自己的魂儿一样，什么都可以不带，钱包钥匙都可以不带，如果手机没带人就寝食难安，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所以科技的发展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无比的快捷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真的发生了，可是它又让我们这样的无所适从。其实这就和我们上半时段啊，就是那个好几个里提到的那个导演的话是一样的，就是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改变，让我们接近真相啊，真理，但是文学、艺术、哲学让我们是不是可以抽离出来，俯视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生活。 对，就是我们偶尔会讨论起说现在大家使用这种社交网络啊，上面有很多你的个人信息，包括像个人信息泄露的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在聊起来又说，如果你要享受它所带来的便捷，让渡一部分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那中间的这个平衡到底在哪儿？那这个话题也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也很值得去聊一聊。 对，现在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如果你要是没有手机，该如何生活？ 我看今天还有则新闻，好像国家都出台了法律，什么拒绝使用人民币现金都属于违法行为，然后就 这个是面。这是真的吗？笑话。 就是我有今天有看到，真的有看到，就是大家好像可能很多 有可能是洋葱新闻一类的吗？ 是不还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要确认一下， 听众朋友来辟谣了。 那说到这种科技对于生活的改变啊，人类的为难在于有的时候你特别希望一件事情真的变成现实，可是它变成现实之后，你内心又有一种失落，就荒芜啊，它变成现实之后我还觉得心里没招没落的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以前是很向往快的，你看我们古代神话中所有的神仙似乎都是比如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啊，踏着风火轮是吧，嫦娥奔月，夸父逐日，都是向往非常非常快一日千里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是今天这些都变成现实了，可是你觉得哎呀好像活得心里更加的不踏实啊。我们现代人学会了一种阅读方式，以前呢这个凝望就是很久很久，木心说从前的日子很慢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过得很快，我们养成了一种刷的阅读方式，我们刷朋友圈，刷这个微博是吧，一个视频可能很快我们就刷过去了，可是这样的快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幸福踏实平稳，反倒觉得快得很荒芜啊。那我不知道啊，作为赵涵老师，那么作为本届科技艺术节的这个中文学顾问啊，那你对文学可能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 这不敢当 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怎么看呢？ 我其实挺矛盾的，我当然同意张楠导演提到的说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文艺啊哲学啊这些学科里面的从业者也许应该帮助我们停下来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里面不分高下，就是科技它就应该往前发展，我认为科技不发展那是科技工作者没做好。愿意思考这些伦理层面上的问题的人，或者说专职思考伦理层面上问题的人，他们也应该做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就是往回拽一拽你。但是我害怕看到的一种局面，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带来的益处、带来的方便之处，它那种冲击力太强大，以至于大家全都一窝蜂似的去使劲往前推这个科技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反思科技发展的这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边缘化。这样的话，当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体量的人，或者说人群，他不去关注这个反思的声音的时候，这个反思的声音发不出来，到那个时候我会担心这个科技的发展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全都是好事，给我们带来的全都是便利。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这个隐私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现在我们能关注到隐私问题的听众朋友肯定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还有一系列这样那样跟我们每天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这些伦理问题吧，就比如说在一个趋同的世界里，大家坐在地铁上，每个人都在翻看手机，每个人的朋友圈全是大数据算法给你推荐出来的你最喜欢看的，你永远活在一个你只喜欢看的那信息推送的世界之内，看不到接触不到新鲜事物了。到最后大家越活越像，越长越像，然后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变成自然人，也是机器人的，也跟机器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找不到我是谁了。 对、啊、 不需要克隆了，因为你的思想已经被克隆了。 对，这个就会挺可怕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世界的多样性，都不是说任何一个行业多样性好，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不一样，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见得都好，不见得都坏，但是它越是多样，我觉得任何一个共同体在这个范围之内越是多样化，它就越稳定，它就越繁荣，它就会生命力就会越强。 嗯，没错。 我会觉得艺术创作者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说一定是一个反对的声音把它往回拽，或者是往反方向去讨论，很多时候就是技术太快，然后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已经进入了，然后那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慌张，因为对很多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去讨论，就其实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聊一聊，就聊得比较透彻，它的各种方向 向大家都有一些准备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比较踏实。这慌就是 艺术安抚大家的内心。 对，我觉得慌就来源于我们对于未知的不了解。 对， 那对于未知，我们去做足够多的想象，然后足够多的讨论。那它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了解，那也就相当于在你已经进入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个准备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现在已经，我觉得速度已经快到让我们无法在进入之前就去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没错，没有100%的准备好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朋友爱看僵尸片，没完没了的看僵尸片，我就会想，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就是僵尸片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能的情境，你通过一种无论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手段的呈现，给你制造出了这个不可能情境。你看僵尸片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去想，如果我挚爱的一个人变成僵尸了，然后过来要吃我，我这枪是开还是不开？你脑子里面已经想过这问题了。类似的极端情境，其实我们应该多想一想，多有机会想一想，至少。 对，刚才我们在就是放片花那个间隙，我们还聊天呢，然后说到就是这个现在发展的速度太快，因为我是有孩子，我就感触特别深，就是现在的小孩他玩的游戏。跟我们那个时代玩的游戏，同样是电脑游戏，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现在的小学生，他玩的游戏没有任务，不需要你去完成某种任务，而是你去创造一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要变成的东西。他没有边界，所以你会觉得但你看他在玩，你会发慌。为什么？这已经不是你熟悉的那个游戏的体系了，所以你会发慌，你怎么去管控他，怎么去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个咱们的听众一定也有家长，可能对这个问题他会格外的就是敏感，就是现在的孩子你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因为发展太快，你如何去， 因为家长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他觉得 hold 不住了。 这种事情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这个艺术节规划的时候还做过很多了解，在日本有一个应该叫艺术实验室的一个团体，然后他们还专门有个项目就是针对小朋友的，然后他们项目名称叫做如何在电子化社会中生存，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一系列的工作坊教小朋友，就比如说你遇到了危险，你手里有一部手机的话，你怎么求救，然后你怎么利用这个移动网络去帮助你更安全的生活啊什么之类，就是其实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电子化社会的这个推进，就像你没有办法去避免让自己孩子不去玩这个游戏，因为别人都在玩，那只能说我们如何用更好的一些方式去帮助他们也去适应这个环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很，这是艺术工作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那咱们既然抛出来问题啊，一会儿我要让三位其实给大家一点解决方案或者是建议，那面对这样的你对手机的依赖，你深入其中，你怎么自拔，或者说怎样让它没有那么抓住你，让你更加的自由啊。那其实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大家出了一道题，其实我们本次这个科技艺术节运用了 VR 技术，那我们的问题就是 VR技术指的是什么呢？ A 虚拟现实， B 增强现实， C 超现实， D 裸眼 3D。 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其实我们本次科技艺术节运用了很多这种科技的手段，尽管我们没有浓墨重彩想突出这种技术的手段的介入，但是依然用到了很多啊。 这次挑选像蛙人这样使用了 VR 设备的和 VR 技术的作品，不仅其实不单纯是跟大家说 VR 可以用在舞台表演艺术上面，更多的是向大家呈现一种如何克制的在台上使用技术的一种呈现方式。然后因为我们当提到 VR 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戴着 VR 眼镜看一个戏的话，干嘛在家里面看不就行了，我为什么还要进剧场呢？所以就是这个作品就很好的回答了一个这个问题，它设定了一个探案的一个场景，所以过去的证据和画面都是通过 VR 来呈现的，然后现在当下发生的事情都是现场表演的，所以观众是坐一圈，然后戴着眼镜又摘下，戴着眼镜又摘下，就很有意思。我是觉得我从来不去宣扬我们做的作品是最厉害的或者是最高科技的，但是我是觉得在台上如何能够克制的使用，合理的使用一些技术，这个观念很重要。 然后是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给我们的创作者推广一下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如果我们在台上比如用多媒体的时候，别就是那种 炫技的， 这么简直就是要伤害眼睛的那种使用方法然后就如何合理的克制使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想传递出去，这个是我们也做这次选择节目的很重要的初衷了。 我觉得主创能说我克制的使用，合理的使用，这是最好的啊。那三位给一下答案吧，带手机进了没有？ 无法离开手机。 张涵老师先来啊。 这没办法，我至少在带手机的同时身上还带点现金，我觉得我现在身边有这个习惯的朋友都不多了。 好多时候觉得哎呀没带现金啊、哦、 对、嗯、对因人而异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抛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难题。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这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必要认为咱们有多独特，也许每个时代在每个科技发展的阶段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难题。就像工业革命之后有那么一批人还专门就担心自己没有生计了，专门砸机器的，对不对？ 嗯， 这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面对科技的发展，人如何找到自己相对于科技的位置，这个事儿是一个一直要想的事儿。在手机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有时候我都自暴自弃，这是没办法的。 赵老师一边这个非常为难的看着自己的手机，一边摇着头说：“哎，我自暴自弃。”我觉得发现问题也许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首先发现了我有这个问题，那总比你沉溺其中还乐在其中，然后每天起来之后头昏脑胀，觉得怎么这么无聊，人生怎么这么无聊要好，已经前进了一步啊。那满顶，嗯。 我觉得是所有的社会人群，就从统计学角度上来说，中位数的人一定是最多的嘛。就是我们无法说自己是多么的特殊，我们其实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还是普通的，就是中间那一段人，所以我们无法离开手机生活，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我觉得如果说通过你沉溺于手机这件事情发现，哦，它对于你的时间让你变得更加的碎片化，那你如何更好的利用碎片化时间，可能是你去适应它的一个方法。 嗯， 然后我有之前接触一个朋友，他相对比我们可能极端一点，然后他说他每天都8:30睡觉，然后夜里2点起来，然后他说因为夜里2点起来的时候社交网络都安静了，然后他说2点到5点是他最安静的时刻，然后他那个时候可以专心工作专心阅读，然后同时他也保证了一个自己合理的一个睡觉的时间，然后这是他用自己的方法和世界有一定的错开，然后去就我觉得大家如果出国的话就会突然感受某一个在某一个时间段你还是白天的时候你发现特别安静， 嗯， 找谁谁都不理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非常专心的做点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会给大家一点解决办法。 嗯，有的时候我们向往和人连接，有的时候我们向往断开自己待一会儿啊。小易，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之前就对孩子过早的接触这种电子产品，还有过频繁的接触电子产品，我有过很焦虑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你不要那么焦虑，这是他们的命。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其实就是你离不开手机，这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你无法挣脱这个。那么我个人是我会就是限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这个时间我绝对不碰手机，我安心的去陪孩子或者是干点别的，做家务等等等等，然后我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来处理手机上的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克制一点？ 嗯， 就像刚才张涵老师说的，克制， 克制啊。说到和做到，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小一刚才一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就是我们接受，包括满顶也说，就是比如说人是这样啊，你有抑郁情绪或者是焦虑情绪的时候，你首先做的是接纳。OK， 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是承认的，我就应该有，你不是那个枣弧形的尖儿是吗？你是应该有的，可以，我接受。那还有就是，这个快感和美感还是不大一样啊。就像很多朋友说，我最近在追《延禧攻略》，我后半夜看到1点，可是起来之后，我觉得 都在那什么呀，就是瞎编瞎扯，你觉得还是很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一点好的经典的东西，文学艺术哲学的话的话，那你就会得到美感的享受，那么这种东西是可以滋润你的。就比如说我们科技艺术节的一些好的剧目，比如说赵涵老师的这个文学顾问啊，他可以推荐很多文学名著，一些好书，文本阅读是可以让你慢下来，然后心也静下来的。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其实就在你了，就是说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所谓的 VR 技术啊，大家可能答的我觉得都对，都答的是 A， 就是虚拟现实。我们现在也许可以说就生活在一个虚拟现实的这样一个空间下，最重要的是不失去自我，能找到自我。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盛夏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八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周一，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大家好，我是李佳。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回购率非常高的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又来了， 我们又来了。而且淮山堂这次带给大家是一个全家福的组合， 是的，里边呢既有原粉，就是淮山粉七大盒，同时还为大家量身定做了淮山红豆薏米粉两大盒，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两大盒，一共是11盒、 一盒里面是10天的量，就是10袋，一天一袋的话110天， 对， 基本上将近4个月了。依然还给大家是我们的老价格。 对， 我不过我跟您说的是，淮山堂真的这4年在市场上调价调了3回了，至少3回了，但是依然在咱北广还是老价格。 是的，那么市场上的这个组合的话，估计得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是4年来的老价格，299元，你就可以拿走。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合作4年来最的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呢， 是真的， 你们真的是非常有担当， 真的是给北广给咱们渠道的一个特别活动优惠，平均是2.72块一天。您要知道，现在一克淮山片，我们里边是12克纯粉，一克淮山片，如果您找那高端的养生店，那就能卖5块钱一克。我们的一包里面12克纯粉，您自己想市场里卖什么价？因为我们自己的土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所以才敢今天说还坚持2.72一袋12克。 是的，299元在其他的渠道大家是很难看到的。 是的， 所以呢，大家见到以后赶快来购买啊！尤其很多朋友呢，他每天都要喝，万一我们要断货的话呢，这不就给您带来麻烦了？ 对， 尤其在下半年的时候，各种节假日非常多，无论您自用还是请客送礼啊，当礼品送给别人啊，都非常好，因为现在讲究送。你不如算健康，是吧？ 健康的东西，好东西啊！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淮山堂铁棍淮山粉的一个家庭特惠组合，既有淮山粉，就是原粉七大盒，同时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两大盒，铁棍山药淮菊粉两大盒，一共是11盒， 11盒 110袋啊，可以吃到110天。那么市场价将近1000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299，您就可以拿走，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民间呢，确实是智慧的一个集结地。 是的， 比如说民间说了，这个山药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说了这个红豆、薏米、淮菊等等，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是的， 那确实是这样啊。 对，可是您说，就是我们淮山堂自己说这个山药，您平时吃的都是菜山药，您希望它能给您身体带来一些营养，可是它带不了那么多。 是。 那么真正的好山药，咱们说山药管事儿是什么呢？是真真正正的我们的四大淮药的淮山药，本身这根山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的东西。 对，就一般的山药是达不到那个效果的。 对，所以 必须得是正宗的地方出来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才能。 年出一根铁棍叫它的小名，大名叫淮山药，这才可以。而且这么好的山药，您自己家里做出来之后也吸收不了营养。为什么？您得经过麸炒。 对， 对， 对， 这个麸炒就跟驴皮得人家东阿那边做才出来是那个阿胶。您自己家里做那叫驴皮冻。 对， 说对吧？叫驴皮冻。所以这必须得用这样的工艺才能出来。我们今天按照中药加工工艺麸炒了，然后又选的是地道的四大淮药的淮山药，也俗名叫铁棍，所以您吃了之后才能吸收它的营养。 所以这才是真正能对大家身体补益的好山药。 嗯， 而且呢，我们再给您配有红豆1米的，而且按照中药的加工艺给您炒制了，我们再配四大黄药的淮菊的，然后呢，我们都给您配好了全家福的组合。110天算下来，一天一袋的话，还是2.72元一天，299，这也就是在北广吧。 啊，所以呢， 不敢保证以后还是299了。 所以赶快来多订一些，万一要断货，不就麻烦了？咱们也没办法， 是 吧？ 是， 只要299，您拿走的是市面上1000多块钱的东西啊。 是， 要喝到每个人可能一天一袋的话，要喝到4个月左右， 将近4个月 啊。所以您可以多组订购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